是甜，终点是惊人，满口中真爱惊喜的桃花源，走进心里的桃花源，寻找传说里无法遗忘的甜，就算最后的眼泪有点咸。 Future.

echoes of must come down. What goes up must come down. What goes up must come down. What goes up must come down. OK， 我们的节目临近尾声，祝你开心，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 This is me. Drop itDrums. In the song, 向前不变，有我有不得我也，我的死我，我的死我，是我意识觉醒，全都由我掌控。In the song, 向前不变，有我有不得我也，我的死我，我的死我，不变，不变，不变。就在这一刻，我和我的战斗，我的灵魂拉着身体在滚动，自我操控，不管是对还是错，现在在本我、自我、超我、分裂的脑中，理想有力尽我，现实要我低头，观众在鼓噪着震耳欲聋，创造奇迹或者只能相信命运，没有思想纯粹根本失去意义。自我意识就是专属我的决心。I'm the king of the world. Everybody get down, get down. 一直冲向前不变，有我有不得我也。我的死我，我的死我，是我意识觉醒，全都由我掌控。一直冲向前不变，有我有不得我也。我的死我，我的死我。Everybody get down. 悬在半空，我像是随时掉落的钢索，我相信自我一直向前走，到底是对是错，一切操在我后。 理想有力尽我，现实要我低头，观众在鼓噪着震耳欲聋，创造奇迹或者只能相信命运，没有思想纯粹根本失去意义。自我意识就是专属我的决心。 I'm the king of the world. Everybody get down, get down.一直冲向前不变，有我有不得我也。我的死我，我的死我，是我意识觉醒，全都由我掌控。一直冲向前不变，有我有不得我也。我的死我，我的死我 ，I am the king of the world。一直冲向前不变，有不得我也。我的死我，我的死我，是我意识觉醒，全都由我掌控。一直冲向前不变，有我有不得我也。我的死我。